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言人8月8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最近把我国作为目标，在本土加利福尼亚州班登伯格空军基地进行了今年以来第四次民兵3洲际导弹试射，在太平洋上的关岛恩德逊空军基地出动核战略轰炸机编队，公然强行了一场针对我国战略对象的实战核打击训练，还把各种核战略装备拉到我们的眼前，造成本地区局势极度恶化。对此，朝鲜人民军战略军予以特别注目。声明指出，美国这种军事行动是一个在朝鲜半岛当前极度尖锐的紧张状况下会引发危险冲突的火种，特别是核战略轰炸机从关岛出发，频繁飞到南朝鲜上空，陆股地进行各种旨在打击我国战略据点的实战演习和威力示威，其严重事态让我们严密注视关岛这个美国对朝侵略前哨基地、出发基地，并有必要一定采取有意义的实际行动来加以压制和牵制。声明指出，8月8号上午也有关岛的空中强盗飞到南朝鲜上空，疯狂进行了一场实战演习。为了压制和牵制那些不时的飞到南朝鲜上空，对我们进行刺激和威慑的美帝国追者和战略轰炸机基地、恩德逊空军基地等关岛各主要军事基地，并向美国发出严重警告。朝鲜人民军战略军慎重研讨一项利用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对关岛周边断然进行包围射击的作战方案。这项对关岛包围射击方案将经过充分研讨和拟定后，立即提交到最高司令部，一旦由我国核武力的总司令官金正恩同志下决断，就会随时同时接连得到实施。如果断然实施这项射击计划，那么它将是一个美国鬼子在最近处最先体验我国战略武器威力的机会。美国应当明白，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的各枚弹道火箭现在这个时刻也向着太平洋经常保持发射待机状态这一事实，并对我国弹道火箭发射方位角予以很大的注意。美国应在今天做出正确的选择，免得明天后悔。声明最后强调，美国要立即停止冒险的对朝军事挑衅行为，以使我国不选择如此不得已的军事行动。